好，刚才是微信回响。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您收听孙玉敏舞台生活50年纪念演出的部分节目录音。 首先为您演出荀派名剧《红娘》。这出戏荀慧生先生首演于1936年。今天的红娘由孙玉敏的学生来分别扮演，其中送信一者由石家庄市京剧团主演武建荣扮演，棋盘一折由中国京剧院优秀的青年演员唐和香扮演，佳期一折由济南市京剧院张兰芳扮演，张红由北京京剧院常建中扮演，崔莺莺由云南省京剧院青衣花旦演员王小林扮演，崔夫人由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的青年教师翟默扮演。 请客呀， 我母亲请客，我怎么 怎么不知道老夫人把那位客人让在上座，说啊，儿啊，来来来，你也敬酒一杯。 哎，这是怎样讲话， 我嫌老夫人说话呢。后来他还说见过你的什么哥哥。小姐，您乐了，您知您那哥哥够多可怜呐。 还是这样问题，快快与我梳妆。 来了， 是抹枪表。 前跑后的，我两头不讨好，其实有我什么 叫不起。 小婢子号马分晓， 我的书信可不养了啊。 你还提那封信呢、啊、被我们老夫人看见了，说从今以后息了邪念，如若不然打不死你这个小奴才。 不要把 人呐。 哎，不是我骂你呀，是老夫人骂你呀。 哎呀，红娘子，你还要替我想个主意才好啊。 哎，我是一点主意也没有。 哎，小姐的婚事到了。哎呀，怎么人在地下，罪过呀，罪过 啊！书呆子， 小心莫怪，小心莫怪。 哎，你怎么笑了？ 红娘子、嗯、你家小姐做的一手好事啊。 啊，好事迹，你给我听听好吗？ 待我念与你听。 哎，我听着呢。 待日西乡下，迎风湖泊开，扶墙花银动，一世玉人来哟。 哎呦，这个苍劲啊。哎，文绉绉的，我一句也没听懂啊。 红娘子、嗯、你家小姐骂我那全是假的，你家小姐与我今晚月下在后花园跳墙相会呀。 啊，我家小姐与你今晚上在后花园跳墙、啊、你们俩人见面吗？ 是啊。 哎呦，我说小姐你可真坏呀，表面上跟我这么庄庄重重的，骨子里头他们俩人那是怎么回事情呢？小姐与您跳墙啊？ 啊，是啊。 那您就跳去吧。 哎呀，花园墙高，我跳不过去呀。 啊，高墙您跳不过去？ 跳不过去呀。 哎，狗急跳墙、 啊、 何况你这人 兔、啊、兔兔兔。哎呀，这个顽皮的丫头她怎么把我比起高来了？哎，岂有此理。天时尚早，只得耐心等待。真是安得后一功，舍此一轮红。 震撼了，张婶亲事不能应允，且等你表兄到来，护送你父灵柩归葬。至于欠那张婶之情，与他多送金帛也就是了。后儿三年小满，与你表兄成亲也就是了。啊，不尊母命便位，不孝 非是女儿不孝，违抗母命，只是孝父未满，这婚姻之事莫暂且不提。哦，看天色已晚，女儿还要到花园奔向，与母亲天父天。 让天府天授我。 正是。 好，真乃一片孝心。红娘快来。小姐要往花园焚香，老身也一同前去，前面带路。 是。 将花园门关闭，取香烛过来。 哎，我取了香烛，再去关后花园门。哎，天到这个时候了，他奶奶约会该来了呀，这书呆子怎么还……哎呦，吓了我一跳！ 姑娘，是我啊！ 幸亏是我，要是老夫人可怎么好啊？ 小妾来了回哦。 来了呀，陪着老夫人说话呢。 带我进去。 陪着老夫人说话你也敢去呀？ 我怎么办呢？ 约你哪儿见呢？ 跳墙相会呀。 那你就跳去吧。 我跳不过去呀。 你真的跳不过去呀。 跳不过去呀。 哎，那儿有狗洞，你能切狗洞里钻过去。 红娘快来， 管 不着你了。 你怎么这样慢腾腾的呀？ 我不慢呐，我取了香烛，我要去关后花园门，我是看看有人来没有。 啊，红娘，可有人来么？ 没人来，没人来。 这是什么象征啊？带我看来。 老太太，您别看去，我看去。 好，你去看来。 我看看到底是谁，我看看到底是谁。好，又是你。老夫人。 啊， 是狗。 这是怎么讲话？ 不是， 带我看来。 那儿有一条狗。 带我看 来。老太太，您别看去，那狗啊，厉害着呢，他专咬老太太。 哼，顽皮的丫头。红娘，好好服侍小姐，我要安歇去了。 啊，您要睡觉去了？ 嗯， 那太好了，您早点睡。 嗯， 慢慢走。 晓得了。 早点睡啊。 要不知道了。 你呀，早就该睡觉去。 啊，红娘，你看皓月当空，这星光隐在池内，好似棋子一般，去棋盘过来，我要捉棋。 啊，你要下棋呀？哎，我拿去。起来， 起不来了，摔坏了。 哦，你起不来了呀？ 摔坏了。 哎呀，我告诉你说，你的好机会来了。 啊，红娘子，什么好机会呀？ 嘿，你怎么起来了？ 好机会来了嘛，我就起来了。 哦，好机会来了，你就起来了，你可真坏呀！啊，我告诉你说，刚才你跳墙。扑通一声，我们老夫人问你是什么东西？ 这是那样讲话呀？ 我说你是狗。 哎，你怎么又来了啊？ 我们老夫人一害怕呀，就睡觉去了，就剩我们小姐一个人了。她要下棋玩耍，我拿着棋盘引着你的身子。 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好啊，令 啊令， 叫张生你藏来，其他日想要不回来，你不要放你真心。 等没事，全被你弄坏了。 你呀，你真是个混鸡子儿！ 哎， 你就会欺负我，见了我们小姐，你连个大气儿也不敢出啊！你瞧，今天是多么好的机会呀！你怎么连一点勇气也拿不出来呀？ 这个 我呀，我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蛋。 哎，这是哪里舍弃？ Yeah. 下面请大家欣赏荀派名剧《杜十娘》。这出戏荀慧生先生首演于1929年，孙玉敏深得老师真传，现在已成为孙玉敏的代表剧目之一。今天的《杜十娘》由孙玉敏的学生、中国京剧院一团的当家花旦许翠和锦州市京剧团国家一级演员王桂荣扮演。孙父由北京京剧院著名演员张永生扮演，李甲由北京京剧院著名演员方志成扮演。 贤弟走着。上京赶考的路费， 哦，都谁呀？ 让你求取功名啊！你得了中了， 就做了官了； 做了官了，就有了钱了。到那个时候，你要什么样的娇妻美妾？没有啊！啊， 那凶色的事啊！ 干仙呐，李干仙，你我虽是同窗学友，可是为了那美貌的杜十娘，我也不得不狠心拆散你们夫妻。怨就怨那杜十娘平日里她高傲无比，是我多次进院花了不少的银子钱，她不理睬于我。杜十娘啊，杜十娘，这回你也难逃我孙父的手掌之中。我花言巧语，他穿心，赌 师娘难逃我的手掌心。孙子要走桃花运，命运船头我要回回家人。 Thank you. 吃菜在酒肆之中与孙府多吃了几杯，回家吃嘛，将师娘你酒喝。 这倒无妨，公子请坐。 师娘请坐。 你身上寒冷了吧，待我与你取件衣服来。 不必了不必了。啊，师娘，食材在酒肆之中，那孙府也曾提到你我二人之事。 孙府他讲些什么？ 是他言道，我此番奉府之命，谨记可靠，不想功名为求，引良好计，日今只待师娘一人相携而归，只恐家父不容留你 母。我也晓得，我是赤身危险，此番回到家中，我要谨孝堂前，我也懂得三从四德。倘若弟弟不叫我进门，我们就在外面居住，待等你进京赶考得中之后，我们再一同回家尽孝堂前。纵然不宜进差，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不是咯，若是爹娘不容留你我，我哪有盘费再去京都？ 那盘费银两，那都是一些小事，只有妾身与你筹划就是。 师娘，你休来取笑吧。 哎呀，公子，你在危难之中，哪过与你取笑？你不信呐？我那宝箱内有的是珠宝，待我与你去看。哎呀， 慢来慢来，你那小箱之内不过是些簪幻首饰，怎知千金也能够我紧致的盘费呀？ 够与不够，日后你自然明白。好了好了，你不要着急了，快快歇息去吧。 哎呀，太君，看天色不早，转眼就是明日。哎呀，这明日何时好啊？ 啊，我看你变脸变色，你有什么危难之事，讲了出来吧。 师娘，我在危难之中，你要救我一救吗？ 啊，公子，你我既做夫妻，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只要对你有意，虽死我也是不辞的意。 哎呀，我是不吃口来呀。 哎呀呀，你我既做夫妻，有什么危难之事讲了出来，你我夫妻也好商议商议。你有什么讲不出口的？ 哎呀，师娘啊， 食材在酒肆之中，那孙父依然为我指引明路，他叫我与师娘分开，并慷慨赠银千两，他叫我将师娘你 将我怎么样啊？ 将你卖与他人。 你是卖与不卖？ 事到如今还说什么卖与不卖，他道你是亲偶之女，不结之父， 我已将你马爷与他送赴了。 师娘，哎呀，师娘，怎么样了吧？师娘。来看，这1000两的银票，好生可爱吧？ 我再来问你，那孙父他几时前来迎娶？ 明日前来接你。啊！我们安歇了吧。 我如今已不是你的人了，也难与你同眠，你自己去睡吧。 师娘，想你我乃是安安风起，明日就要永别，只此一宵，不可辜负。来来来来，我们快快安歇了吧。 休得胡缠！ 哼，果然是纪念母亲，我埋成不差。 少王孙公子，他 要卖我为妾，是我不肯做那完善之嫔，谁知我选来择去，竟选了这无义的小人。人人都道我是名利双收，是祸端的侥幸，谁知我背后的利弊是那人寿，指望与他成婚白头相守，谁知他竟贪图一千两纹银，就将自己的妻子也卖与了他人，苦啊！ Yeah. 师娘啊，杜师娘，你怎么这样的糊涂啊？我想公子不过是为了银钱花尽，他十分的较劲才做出此事来的。我那宝箱内有的是珠宝，价值连城，我若对他言明，他也能舍得卖我吧？都怪我自己不好，待我与他言明就是。啊，公子，你不要着急了，我这宝箱内有的是。 我吧， 相识。 华的银子，你就嫁了曹操吧。 末日近，亦无生趣，莫办到投入将中一死，又恐人道末世世俗落水，我这满腹的喊冤谁能知晓？一棒待等明日，我怀抱着宝剑，我站在船头，我痛骂他二人一场，一笑笑摸着胸中的我情，我就是这个主意，我就是这个主 耽误吃上他呀， 我去看看去了。 孙仁兄起来了。 贤弟，师娘起来了吗？我该带人了， 耽误唤他进来。 哎，把他换进来。 师娘进来。 还是生梦不 国是陆水风清，逢场作戏，你何必如此地认真啊？ 是啊，不过是逢场作戏，又何必这样认真？过来问你，那孙父他去藏了无忧， 那边船头站的就是孙父。 好，你叫我的小媳妇去来。 嫁了孙父要什么无忧？还要那小香儿何用啊？ 我是要带到那边去的。 哦，好好好好，带我去来。哦，香儿在此。 好，你我一同回他。你不是孙父吗？ 师娘啊，师娘，多日不见，你可是越发的标致了。 孙父， 哎， 哦，坐，坐。 我见面骂上了。 孙夫人哟，头上你买龙蛇鞭，一春到底某鬼的难缠，害了你心如老虎，死鬼你要分明你要把苦，小刀让着你忘记前途，抓了从上哪里是有无功功，请以后刀给你查我请你来立官催敲。 师娘，你听我跟你说，只因那李干仙上京没有盘缠，是我给了他一千两银子，他就把你乖乖的转让给我了。 你那一千两纹银能治饥荒，你不该拆散人家的父亲。 哎呦，听你这话茬儿，这一千两银子你都没放在眼里吗？我问问你，这会儿十两八两你有吗？你拿得出来吗？ 你气我手中无钱吗？ 我倒不是欺负你，你拿出来我瞧瞧吧。 好，一起站定领。 人家夫妻，你天理何在？